可信，體現中俄之間高水平的互信和堅定的相互支持。中方願同俄方深化各層級交往，推動中俄關係和各領域合作不斷邁向更高水平。拉夫羅夫祝賀中共二十大取得圓滿成功，祝賀習近平再次當選總書記，同時表示二十大是世界級大事，必將指引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目標。俄方願同中方加強各層次的接觸，深化多邊合作，共同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雙方就烏克蘭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政府公布今日起推出两级制自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收费上限分别是150元同240元，承办商可设定低于收费上限的服务收费。两级制之下，标准自费服务的收费上限150元，如果检测阴性，采样24小时内收到有关证明。特快自费服务收费上限240元，检测阴性人士会在12小时内收到结果。当局提醒，基于阳性样本要进行复核，或需较长时间才发出结果证明。另外，政府话会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特定群组合资格人士等提供免费检测服务。有关人士在下个月8日起透过网上预约或者使用安心出行内检测登记码登记，可获免费检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34，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6，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0点，跌29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1.8美元，卖出1,662.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朝早8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较早前啦，沙田围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多石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围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多石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一段慢车，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咁而家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進景園。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係車多緩慢。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飲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過含糖飲品之餘，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阿Moon，很开心今年有机会做主持，在政坛上面有机会见到社会上不同的大人物，甚至乎有机会交流，自由地对社会上不同的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就快啲参加我哋新一轮嘅招募啦！快啲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我觉得我自己就绝对系即系时势做英雄嘅啫。如果人哋有赞赏，我都只系代表紧一个好庞大嘅团队去接受人哋嘅赞赏嘅啫。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0月28日，下周四起表列处所营业时间限制解除，烧烤地点重开。陈茂波快测阳性，金管局称如金融峰会更新流程会适时公布。新增6062宗确诊，多80患者离世。普京认为全球要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10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个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施政报告相关嘅一啲措施政策，今日就想讲关于公务员事务局相关嘅，其中嘅措施包括就系话会优化公务员管理制度，会更新公务员守则，亦都提到话会推行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啦。咁啊，仲有就系一啲优化现行嘅动员机制，增设咧系全政府动员级别等等呢一啲嘅做法嘅。咁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早晨，局长。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咁啊，讲到首先头先第一项就叫做公务员守则会更新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点解要咁样做啦？同埋过往系咪有啲咩唔清晰嘅地方，所以要做呢一啲更新？今次有啲咩唔同咧？如果更新之后又 好啊？其實公務員守則咧就係喺2009年頒布嘅，咁就係公務員嘅一個即係行為操守嘅一個指南啦。咁一路都用到而家。其實2009年嘅時候嗰個社會狀況咧，同而家就好唔同啊。我哋過去嗰幾年經歷咗好多嘢啦，咁我哋發現有一啲嘅核心價值啦，或者有一啲基本嘅信念咧，而家係要突出一啲，要寫翻出嚟。嗱，唔係話以前寫得唔好，因為以前咧可能係冇咁明顯啊，嗰一啲信念或者嗰一啲價值。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國家安全咁樣，當然以前都重要啦，當然以前公務員其實都係有嗰個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啦，但係以前咧。即係十幾年前嗰個社會咧，冇咁嗰個大環境都冇唔會覺得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亦都唔會覺得喺香港會發生啲咩事係威脅到國家安全嘅。咁好自然嗰陣時冇擺到落去。咁而家我哋覺得咧係即係時候啦，呢樣嘢比較突出啲，我哋都應該擺翻落去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好似話團隊精神咁，其實以前都重要嘅，以前我哋都覺得重要嘅。但係譬如近年真係多咗好多政府嘅大嘅計劃啊，係要跨團隊、跨部門、跨專業咁樣做。咁所以呢一樣嘢比較突出啲，咁我哋覺得咧，亦都要擺翻落去。當然一個守則冇可能寫曬所有天底下嘅嘢落去嘅，但係我哋覺得喺此時此刻呢啲，我哋覺得比較重要咧，我哋覺得係時候去更新一下咯。 係咪有啲都係一啲不合時宜嘅一啲概念咧？譬如我見到話守則入邊咧，如果新嘅守則啊，唔會再用政治中立呢個詞語，個考慮係啲咩咧？又用啲咩去代替咧？會 嗱，其實咧。過往講政治中立咧，背後個含義咧，其實都係話公務員咧係唔可以俾自己個人嘅政治取向啦，去影響嘅。人係好難免係會有個人嘅睇法， 有個人的政治取向的，但是這些一定不可以影響到公務員他做事的時候他怎樣處理事件，無論是在前線的怎樣處理一些譬如申請啊，一些事件，或者是做政策分析的，亦都不可以被這些影響到自己的分析。分析一定要基於客觀的事實，一定是要基於一些即係扎實的一啲研究咁樣樣。咁都係咁嘅意思。但係咧，我諗喺過去啦，真係對於呢四個字係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啊。咁為清楚起見，我哋覺得而家我哋都唔用啦。我哋都係用翻我剛才嘅表述嘅方法。我哋希望咧就講清楚，即係公務員係應該點樣做事嘅。 嗯，但實際在公務員團隊過去一段時間，真係有因為攞住政治中立呢四個字嚟做原因而影響佢哋，頭先話一啲工作啦，或者做分析啦，咁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咩？ 起碼喺公眾睇起上嚟，覺得係唔清楚啦。咁亦都有有公眾係即係批評過公務員係唔係攞住呢四個字係可以有一啲政府決定咗嘅嘢唔做咧咁樣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值得今次咧，我哋係講清楚佢嘅。當然公務員亦都真係政府決定咗要做嘅嘢咧，係要全心全意咁去幫政府咧係實行嘅，係唔可以無論佢個人嘅意見係點樣樣，係唔可以唔去實行政府決定咗要做嘅嘢嘅。 以前即係喺講話政治中立，公務員政治中立嗰陣咧，其實政府都有喺立法會解釋過，就話公務員嘅政治中立是基於效忠政府的責任，所有公務員都是要對在任的特首和主要官員效忠的，同時都要衡量各個政策的影響，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之中坦誠而清晰地提出意見，但政府作出決定之後，不論個人立場是怎樣，公務員都是全力支持，不應該公開發表個人意見的。這個想法是不是跟現在都是一樣？還有如果是這樣，都是說話對特首同埋係主要官員效忠，亦都係即係不論個人立場，咁啊即係公務員都要係支持呢一個決定咗嘅政策，唔係正正就係已經達到目的啦嘛？喺而家即係講緊喺即係政治中立呢四個字之下，其實都已經有呢啲要求。其實呢一個要求係咪已經係達到咗你頭先所講嗰樣嘢？ 是的，其實以前一向都是有這樣的要求的，要求是沒有改變過的。但是既然這四個字呢在過去有這麼多不清晰的演繹，政府內政府外，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現在不用這個字了，我們講即是將那個要求本身是講得更加清楚更加詳細，那是會更加好咯，可能是。 就是用不偏不倚呢四個字， 其實不偏不倚是我在立法會我解釋，即係公務員應該點樣樣咧。咁主要的字眼應點樣用咧？我哋而家仲推敲緊，因為我哋未完全完稿嘅。我哋希望在明年第一季啦，就可以俾公務員同事去做一個諮詢，個草擬本可以拎出嚟做個諮詢。 我見你在立法會提到一點，就是話無論那個人，即係應該講緊公務員啦，個人信念是點都好啦，甚至加入乜嘢政黨啦，喺工作上都要必須要不偏不倚，係咪即係話公務員日後加入政黨都係可以接受啦，或者唔影響佢哋嘅工作㗎？ 其實而家咧都係嘅，除咗好少部分嘅公務員啦之外啦，其實公務員係可以加入政黨或者可以以個人身份咧係參與政黨活動嘅。只不過咧，佢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咧，第一就要小心啦，佢唔好俾人誤會咗，係即係政府係對呢啲活動係有一個支持或者有一個傾向啊等等啦，係純粹佢個人嘅身份去參加啦，亦都唔可以同佢做嘅工作咧係有一個利益衝突喺度啦，無論係真的利益衝突，因為潛在的，因為觀感上有，都要完全都要避免啦。 可能有啲乜嘢嘅崗位咧，先話即係即係公務員都可以係有佢哋嘅政治立場啊，加入政黨嘅身份啦。但係有一啲嘅崗位係唔得噶嘛，係邊啲得邊啲唔得？ 譬如我哋首長級公務員咁樣樣，呢啲就要避免啦。 我舉個例，譬如過往有啲講法，譬如紀律部隊或者做行政主任、新聞主任呢一類咧，就應該係未必得嘅咁。譬如講緊政務主任要得嘅，譬如行政主任呢一類都要涉及到一啲政策啊嗰一類，咁又可唔可以係有一個政黨嘅身份咧？ 係可以嘅，但係佢就正如我剛才所講啦，佢喺參加政黨活動嘅時候，佢就要小心啦。係純粹係佢個人嘅身份，唔好俾人咧係會將佢做呢一啲即係參與嘅呢啲政黨活動，誤以為係即係政府或者佢所屬嘅部門或者佢所屬嘅職系咧係支持呢啲活動，或者係令人覺得咧佢參與咗呢啲活動咧同佢嘅工作咧有一個利益嘅上面嘅衝突。 如果佢個人嘅身份，佢又因為佢係某一個政黨嘅成員，佢對於政黨嘅睇法，佢係支持嘅，可唔可以就住某一啲議題係公開發表佢自己嘅睇法，而嗰個睇法係同個政黨係一樣，可唔可以咁樣？ 嗱，公務員咧係當然有佢自己嘅意見啦，公務員亦都有佢發表意見嘅一個自由啦。但係要小心兩樣嘢啦，一就係佢唔應該以公務員身份去對政府嘅政策係發表一啲批評啊、唔支持啊等等啦，因為就好明顯，一公務員我一定係要支持政府嘅政策嘅，唔應該係以公務員身份去做呢樣嘢。第二，以個人身份咧，亦都要留意，其實同我就係講參與政黨活動一樣，都唔好俾其他人咧係即真係要真係要保持係一個私人嘅身份，唔好俾其他人咧係將佢發表嘅意見可以牽即係拉扯到去佢公務員嘅身份身上，或者係即係好容易聯繫到去佢公務員身份身上，然之後咧就會覺得咧誤以為咧呢個都可能係政府嘅意見啊，或者部分佢個職系嘅意見啊，佢個部門嘅意見啊，佢個即係政府裏邊佢個專業嘅意見啊等等，就唔應該啦。咁要小心呢啲嘅。當然喺即係呢個情況裏邊，越高級嘅公務員咧嗰、那個要小心嘅地方越多啦。 但係譬如頭先話啊，點樣佢自己嘅個人身份就唔好令人聯想到佢自己嘅公務員嗰個工作嘅身份。但係呢個好可能涉及到外間嘅睇法喎，佢自己係咪可以控制到呢一樣嘢咧？點樣拿捏？我係用個人嘅身份，自己嘅一個嘅個人，譬如黨員嘅身份去講，而唔係同我工作有關係咧？呢、這個點樣去做得清楚咧？ 嗱，咁呢個就要公務員自己去判斷佢講嘢個場合啦。佢講嘢個對象啦，等等啦，即係會唔會嗰啲對象會好輕易咁樣去聯繫上來咧，或者誤解咗件事咧？會唔會喺嗰個場合嚟講，會令人誤會咗佢係唔多唔少有啲代表咗就算唔係全部，都一部分嘅公務員佢個職系啊等等啦，咁佢要自己去拿捏嘅，呢個係的確要自己拿捏嘅。 會唔會喺個觀感上其實都好容易令到公眾覺得你公務員，就算你係話用個人身份，都好容易令人哋聯想到工作，即係個現實上會唔會係咁咧？因為我見到譬如有啲學者都提到話刪咗政治中立，亦都話譬如容許佢哋喺一個即係加入政黨啦嘅一個身份啦。對於公務員會唔會對一啲唔同嘅政治團體喺個資源分配上面係咪一視同仁啦？咁會有啲咁嘅質疑嘅，同唔同意公眾好容易跌入呢啲質疑咧？如果日後喺頭先嗰啲情況啦，可以佢哋係參加政黨，或者話冇話一定要政治中立，或起碼冇提呢個詞語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咁嘅質疑多咗？對於政府又係施政又會唔會困難咗咧？喺觀眾或公眾多咗一啲嘅質疑嘅時候， 嗱，其實我哋唔用政治中立呢個字，唔等於我哋冇嗰個要求啦。我哋其實會更加詳細咁講嗰個要求，咁所以個要求就好清楚嘅。公務員應該點樣行事咧？公眾都好清楚嘅，我哋嘅守則都係公開嘅。咁所以喺將來，我唔會覺得比以前差啦。呢、這個第一啦，唔會比以前容易有咁嘅觀感啦。第二，其實就係好睇件事點樣處理啦。個同事點樣處理，或者佢其實唔係好多時唔係一個同事處理噶嘛，其實係部門啊，成個團隊啊咁樣處理，咁點樣去解説？咁當然喺解説嗰度，我哋都要做好啲我哋嘅工作，講得清楚一啲啦。 即係好具體嘅例子，譬如先提到，譬如行政主任佢哋可以係有個政黨背景嘅，佢處理某一個勞工議題咁樣，咁可能就正正係同某一個嘅政黨嘅訴求係相關嘅喎。咁就算佢可能真係唔係有心或者冇做到啲乜嘢係偏幫某一個團體嘅。公眾好容易有呢個觀感喎。頭先你就話唔會有呢個觀感嘅，咁係咪真係咁一刀切，真係冇呢啲觀感咧？點樣排除呢啲問題咧？ 嗱，好多時咧，其實政府都係要聽市民嘅意見啦，聽專業團體嘅意見啦，聽政黨嘅意見啦。我哋喺社會都好多持份者嘅。咁如果聽咗個意見，我接納咗之後，做咗一啲嘢出嚟咧，咁我又覺得呢一個咧就唔應該，即係唔可以算為偏袒啦。咁亦都有好多時我哋都會嘅，好多時好多無論係議員啊，或者係其他嘅人士啊、專業人士啊，都有咧有一啲個別嘅個案咧係會係 俾我哋嘅，請我哋係幫忙啦。嗱，呢個人又咁咁咁啊，呢個個案又咁咁咁啊咁。咁我哋喺即係如果嗰件事應該做就做啦。咁我相信件事本身如果係做得啱，如果係係嗰個係公正嘅，係公義嘅嗰件事係達到咗一個目的嘅，真係幫到市民嘅。咁我相信嗰個觀感又唔會咁樣發生嘅。 OK， 日後呢一啲譬如政黨呢啲身份係咪都一定要申報嘅？ 嗱喺而家咧，我哋就唔需要同事係即係點樣講啊？就必然有種表俾佢填，又要申報，三個月填一次。你有冇加入到啲咩政黨、咩組織咁樣？但係同事要留意咧，如果佢做嘅工作係會有同政黨有關係嘅，同佢所屬嘅，佢唔好話政黨啊，甚至係一啲機構、一啲會啊、一啲組織啊有關係嘅。無論係整體的工作的性質上，抑或個別的事件呢，他都是應該申報的。如果是整體工作的性質上，譬如調他去那個位置，他發現是這個位置難以避免的，那他要申報啦，等管理層去決定啦，再是不是放他在那裡做事啦，或者是有些什麼措施要做啦。如果是個別事件的，亦都應該在處理這件事件之前就向上司申報，那這個是一向的做法，其實同事都知道的。 Okay， 我見到局方有個 KPI 提到話，第一季出年第一季會向職方咧就係、是、發出呢、這、一個公務員守則更新版，咁亦都係徵詢職方嘅意見。咁即係咪徵詢完之後會再有啲嘅改動啦？實質幾時實施咧呢一個嘅新嘅守則？ 嗱，我哋會發一個草擬本啦。咁幾時實施就要睇一睇，其實同事多唔多意見啦。所以而家都未必講得定，但我哋都希望其實喺即係明年上半年咧，可以頒布得到一個更新版本嘅公務員守則啦。 嗯，除了讲到更新公务员守则，另外在施政报告都提到咧，要强化赏罚制度，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嘅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系个作用系谂住嚟做啲咩咧？目的系点样用？ 嗱，其实赏罚制度咧就真系应该系强化嘅，应该系一个鲜明嘅赏罚制度，做得好嘅我哋要加奖，亦都令到其他人咧知道乜嘢叫做得好，亦都令到其他人可以学习。罚咧亦都系。如果我哋唔及時糾正一啲錯誤，或者及時俾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出去，俾同事知道某啲嘢係錯嘅，或者係俾嗰個當事人知，即係佢做一啲錯嘅事，係有一個後果嘅，咁就嗰個紀律就會好混亂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即係嗰個工作表現啦。如果工作表現唔好，係冇後果嘅話咧，咁亦都係啦。咁就即係會，我諗每一個機構都嗰個工作咧，都會越嚟越差噶啦。咁所以係要有一個咁嘅鮮明啲嘅賞罰制度嘅。咁我哋睇到我哋喺無論賞同埋喺罰方面咧，都可以做多啲嘢。咁所以今次我哋提出咗會咁做。 先讲相方面啦，就话希望做到即系任何阶层嘅同事都有一啲嘅事例系有一个具示范作用嘅，个示范作用系啲咩啦？同埋所谓相系摆入呢个表扬榜啦，我当嗰个同事或者成个团队，对于佢哋日后成个升迁有冇关系？ 首先事例先啦，其实咧我哋就冇一个规定嘅，即系边一类嘅工作啊，边一类嘅成就啊，先至可以摆入去。其实總言之是有示範作用的，是好的，是出色的，都可以。我舉一些例子，譬如想到一些方法為政府省很多資源，或者想到一些方法令到一些工作可以效率可以增加很多倍，又或者是一些要很大的困難，同時都是很俾心機咁樣或者用了一些很創新的方法，想到一些很創新的方法去克服了它，或者整個團隊一起合作做到一些呢，就是我們經常說一加一大於二出來的結果，這樣合作得很好，做到結果，所有這些呢我們都可以接納，是在這個表揚榜底下去表揚的。不過真的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高層次嘅獎啦，咁我哋咧就真係要好出色先就可以攞到啦。 OK， 咁另外先報告都提到話會識別一啲具潛質表現即係出色啲嘅一啲人員，加以培訓同埋提拔咁樣。點樣先至叫做具潛質，或者過往其實而家現有喺公務員嘅機制入邊，係咪都有類似嘅做法嘅咧？ 其實有的，不過我們希望再做得更加好。首先就是其實每個部門，每個部門首長呢，他都要物色他下低 的同事啦，有哪一些是其實是有潛質 去升遷的，應該是即是給他一些適合的培訓，應該是或者是給他一些開眼界的機會的。我們都希望在這方面再做得好一些，譬如現在我們有一些課程好像我們今年剛開始的在北京大學一個公共政策行政有關的一個碩士課程，同時是要在北京上一年課，然後回來香港第二年一面做事一面還要寫論文的，兩年才可以畢到業的，這個是一個非常要求高的課程，亦都令他們開很多眼界的。這個呢，我們現在都希望呢部門呢是能夠提名一些是真的有潛質的，有潛質去到即係將來做到比較即係高層的位置的同事，係去呢一啲課程。咁我哋會即係著緊咁樣樣同部門咧去跟進呢一啲嘅。 嗯，有冇覺得而家喺個公務員系統有啲所謂論資排輩嘅文化咧？又做呢一個新嘅做法，物色一啲年輕有潛質嘅，會唔會都會打破到呢個文化咧？ 我哋希望打破嘅，其實咧公務員裏邊咧亦都唔係盡是論資排輩嘅。我哋喺好多職系咧，我哋都見到咧有比較年青嘅同事，即係同一年升級咧，會有啲同事係做得嗰個年期耐一啲啦，有一啲係年青啲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咧，有一啲譬如處長級嘅同事，去到做到處長級咧，其實都頗為年青嘅。其實咁唔係一定係即係已經近住退休嘅，咁大家都睇到嘅。如果唔係比較年青嘅時候有做呢樣嘢咧， okay. 就做唔到嘅。 好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同咧楊何培恩局長傾下，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话，北韩如果进行第七次核试，将进一步证实有一个计划正以令人极为忧虑的方式全力推进。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是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希望不会发生有关情况，但各种迹象显示事态正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而如果北韩进一步核试，意味平壤方面正是准备和建设武器库。美国及盟友认为北韩或将恢复核试。北韩军方发言人早前说，对任何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挑衅行动绝不姑息，并会采取彻底而压倒性军事反制措施。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双方说欧盟成员国之间团结合作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唯一途径。索尔茨说他肯定希腊在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站和连接管道的努力，并表示德国已经决定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建设液化天然气码头，未来两年内重新开放燃煤电厂，以协助保障欧洲能源供应。索尔茨说相信欧盟能够压制天然气价格投机性飙升，但同时强调需要进一步扩大使用可再生能源。米佐塔基斯说希望在11月底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解决是否设置天然气价格上限的问题。政府公布今日起推出两级制自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收费上限分别是150元和240元，承建商是可以设定低于收费上限的服务收费。两级制之下，标准自费服务收费上限150元，如果检测阴性，采样24小时内收到有关的证明；特快自费服务收费上限240元，检测阴性人士在12小时内收到结果。当局提醒，基于阳性样本要进行复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发出结果证明。 另外，政府表示会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特定群组合资格人士等提供免费检测服务。有关人士在下个月8号起透过网上预约或使用安心出行内检测登记码登记，可获免费检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6.41，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7，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2点，跌29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1.51美元，卖出1,661.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上怡道桥底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上怡道桥底。将军澳嘅宝灵路回旋处，近住宝良局格子河玉清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宝灵路回旋处一带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就系宝灵路回旋处近住宝良局格子河玉清中学对出。咁另外啦，较早前沙田围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多石街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另外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构思入面是整体作为我们吸纳企业策略的一部分，因为其实企业来香港带给我们不单止它的业务本身可以是一些它的新的技术，也都可以是带动就业，带动整个行业或者生态圈的发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上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0月28日，下周四起，表列处所营业时间限制解除，烧烤地点重开。陈茂波快测阳性，金管局称。 如金融峰会更新流程会适时公布。新增606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普京认为全球要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10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喺直播室咧，继续有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嘅，讲到有关于施政报告一啲同公务员相关嘅措施。头先倾过嘅有包括更新公务员守则啦，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啦，亦都提到话会尽早识别一啲有潜质、有承担、表现出色，但系有部分年资浅嘅人员加以培训同埋提拔。系啊，其实喺相之外咧，都有一啲嘅有关于惩罚方面嘅，因为施政报告都提到话，如果一啲表现欠佳嘅人员经过督导和辅助之后都没有改善，就会应该是及时终止聘用的。继续请局长和我们讲一下有关于这个赏罚制度方面。施政报告提到说会优化纪律机制，按公平公正原则及早对违纪人员作一些恰当的惩处。这个想法是怎样？现在的机制之下是不是很难做到一些及早的惩处呢？ 现在的确是有一个现象，是有一些譬如纪律个案是用得比较长的时间去处理的。咁呢一個喺無論係即係部門管理層有感受得到啦，譬如公務員罪用委員會，佢係會睇我哋一啲即係正式嘅紀律個案嗰個處理嘅，咁都有咁嘅意見俾翻我哋，咁所以我哋都覺得我哋要即係處理一下呢個問題。咁公務員嘅紀律機制咧，其實係過去幾十年一路有演進啦。咁個紀律機制本身咧就好著重即係對同事係要公平嘅，有足夠嘅機會俾同事申述啊等等。咁嗱呢一點咧，我哋喺往後嘅檢討，我哋都要把持嘅。一定係不能夠失去呢個俾同事有個公平嘅處理、公平嘅對待呢一個原則嘅。咁但係喺我哋嘅整個紀律機制裏面，一啲手續啦，其實或者一啲即係過程序咧，其實都頗繁複嘅。我唔知道你有冇接觸到啦，即係就係，但係係好繁複嘅。咁呢啲繁複嘅程序有冇一啲可以減省啊或者簡化嘅空間咧？咁我哋覺得都係可以去研究一下嘅。咁另外咧，就係除咗個紀律機制本身之外啦，即係個機制本身嘅程序之外啦，我哋點樣用個機制咧？其實都或者我哋點樣整體嘅管理咧，我哋都要睇一睇啦。譬如係唔係可以去睇一睇而家譬如部門做嗰個時間有冇人去監察呢？我哋可唔可以擺低一個制度喺度，就係要部門嘅管理層去監察住每一個即係紀律個案去處理個時間呢？會唔會有同事可能係即係着重側重做咗抬頭嘅前線嘅工作先？呢一啲人事管理嘅嘢，我擺後啲啦，我個優次擺低啲啦，咁做呢？咁我哋係咪可以擺一個監察嗰個時間嘅機制喺度咧？又或者譬如部門做完啦，咁啊做完就擺埋咗啦嗰個，咁會唔會再有一個可以內唔使有一個我哋叫做審核嘅機制去睇一睇，即係判唔做，無論喺時間方面啦，喺嗰個處理方面啦，譬如如果個同事真係揾到佢係有一個違紀嘅地方，嗰、那個懲處本身係唔係合乎比例咧，同嗰個事件嗰個嚴重性啊等等，咁會唔會內唔使有個機制去睇一睇咧？咁等呢一啲我哋都會去睇嘅。我冇暫時冇一個即係好具體嘅概念，我哋有邊啲一定會做，邊啲唔做。但係我剛才講嘅呢啲範圍咧，無論個程序本身或者成個處理，我哋都會去睇有咩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嘅。 未必可以有好多好具體嗰啲嘅，即係邊啲會做，邊啲唔做啦。頭先講話，但係有冇啲頭先講嘅程序先話可以簡化嘅？例如有啲乜嘢啦，同埋頭先提到話啊，會唔會有一啲部門或者要處理一啲有問題嘅同事嘅時候，可能將而家現有嘅工作處理咗先，呢啲擺人事嘅就擺後啲嘛先，你有個優次。會唔會你哋目標其實覺得一個有問題或者要處理嘅同事幾耐要處理到咧？會唔會定呢啲 KPI 咧？日後 嗱 KPI 咧，我哋未必定一個時限，話每一個個案都要幾耐咁處理到，因為個案都唔同，個複雜性都唔同，可能喺裏邊牽涉到嘅或者其他嘅要調查嘅嗰個過程唔同，要去調喺調查過程中去揾嘅 人啊、同事啊去搜證嘅過程都唔同。咁但係嗰、那個目的就係真係要盡快處理，因為其實人事嘅管理工作咧，其實不但只係幾類個案，其實總體人事管理工作咧喺我哋整體工作裏面都係重要嘅。如果我哋係唔啱嘅人做緊唔啱嘅嘢，或者喺嗰個人做嘢嗰方面係有問題咧，其實影響我哋出嚟嗰個工作成果噶嘛。我哋好多時都好希望做好抬頭嘅嘢，做好嗰日嘅工作。有時會真係忽略咗少少嗰個人事管理嘅重要性，咁呢個都係一個文化上嘅改變。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大家俾多啲時間，俾多啲優次，俾高啲嘅優次落去做呢啲嘢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程序本身有啲咩地方係可以咧？就而家我哋真係未有一個具體嘅睇法，但係我哋會每一樣嘢都睇嘅。譬如有啲俾同事去反應嘅時間啊，係咪可以略為短一啲咧？唔係咁長咧，或者有一啲要做三次嘅嘢。咪可以做少一次咧，咁等等呢啲我哋都會睇嘅。 睇數字嚟講咧，見到局方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咧，就話過去五年有1125名公務員因為干犯嚴重不當嘅行為，或者係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接受正式嘅紀律行動同埋懲處，就一共係156人被免職啦。係咪涉及呢一啲原因係要處理嘅呢一啲嘅同事咧，定係其實你講緊話即係表現欠佳係講緊另一啲嘢咧？點睇？而喺數字上面都喺機制之下有過百人啦，係處理到被免職啦，係咪喺個實際上面你覺得要處理嘅人其實係遠遠唔止呢個數，所以先覺得今次喺個懲處方面要做一啲嘅加快或持續冇改善咧，就應該要快啲去終止聘用佢啦，係咪咁樣咧？喺數字上面 其實咧。我哋好籠統咁樣用個罰字嚟形容啦，但係其實講緊兩樣唔同嘅嘢嚟嘅。工作表現欠佳係一樣嘢，有一啲違反咗紀律嘅係另一樣嘢。咁懲處咧係針對於違反咗紀律嗰啲嘅，工作表現欠佳咧，我哋有另外一個管理制度。工作表現欠佳，我哋係需要揾出個同事係喺邊一方面係欠佳啦，佢個弱點喺邊度啦。我哋要俾好清晰嘅指示佢，要佢你喺邊啲方面要進步，你要進步到個咩嘅程度啊等等咁樣啦。咁亦都要監察啦，亦都要督導啦。咁樣，但係如果做曬呢啲嘢之後，個同事都冇改變嘅話咧，咁可能同事真係唔適合做呢份工嘅喎，咁對份工都係唔好，對成個公務員團隊都唔好，咁可能就要終止個聘用。咁終止聘用本身唔係一個狹義上嘅懲罰嚟嘅，咁但係就係一個處理工作表現欠佳，即係一個手段嚟嘅，一個喺適合嘅情況之下應該用嘅手段。咁你剛才提到嘅嗰啲數字咧，百幾個免職嗰個咧，嗰個就係、是、都係同一啲違反紀律啊等等有關嘅數字。咁至於工作表現欠佳咧，個數字係低嘅。咁我哋覺得呢個都係有空間去其實做多啲處理同事工作表現欠佳嗰個機制咧，本身亦都係比較繁複嘅。我哋都會睇下本身個機制本身個程序本身咧，我哋有冇一啲可以即係減省啊或者簡化啲做得有效率啲嘅地方。 如果表現欠佳就話即係經過督導同埋輔助之後冇改善啦，所謂持續欠改善嗰、那個持續，你哋個觀察期係幾耐嘅諗住？ 根據而家個機制咧，同事如果係嗰、那個周年嘅評核係攞到一個比較差嘅評核，即係咁咧，就其實可以我哋可以開始一個一個做法，就係話俾個同事聽，要書面嘅，要話俾佢聽佢有啲咩唔好啊，做得邊啲地方要再改進啊咁，然後就話俾同事聽咧，嗱我而家一個觀察期啦，我喺呢個觀察期裏邊咧，我會睇你做成點，通常六個月啦咁咯，咁就會喺觀察期裏邊咧，可能係。要三個月就寫一個評核報告啦，比平時一年寫一次係長一啲啦。咁寫完之後咧，就會睇佢有冇進步。如果冇進步咧，快者即係如果個情況真係好唔理想咧，就可以其實終止個聘用嘅。 OK， 咁樣樣。咁但係有時咧，同事會有少少嘅進步，咁我哋會再俾機會佢啦。但係有啲個案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係反覆嘅。咁你進步完咧又差翻嘅。咁樣樣。咁呢啲咧，我哋覺得就係、是、即係真係有一個空間去處理得快一啲啦。咁同埋因為同事唔係話。通常如果佢去到要用到呢個機制咧，其實都係持續咗一段時間唔好，部門先至會開始用呢個機制，即係話唔係用呢個機制係第一次唔好，通常都係持續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有嗰個過往嗰個成績喺度啦，咁我哋都覺得係唔係應該要 做得有效率一啲咧，咁、okay. 令到個同事真係感受到佢有必要改進咧，或者真係要盡佢個力去改進咧。 嗯，我見到係咪話個想法計劃其實都希望提升公務員治理能力同埋治理效能，呢個係咪目標嚟嘅？ 係啊，其實我覺得效能就係嗰、那個。或者效率就是那個時間性啦，我哋係咪做得快啲啦？我哋係咪做得即係決斷一啲啦、 嗯？ 效能就係做出嚟嗰個結果啦，係咪同事真係感受得到？好似我正話講，譬如一啲紀律嘅個案，佢犯嘅事同到最後嗰個處理嗰、那個罰則係唔係相配合咧？係定係犯嘅事嚴重罰得太輕，或者犯嘅事係輕但係罰得嚴重咧？咁呢個就係嗰個效能咧，同事。感唔感受到起唔起到我哋本来想佢起嘅嗰个作用 ？OK， 因为我见工会就话啊，如果你讲话要提升治理能力啊或者效能，其实应该系睇个政策制定者多啲咁、哦。今次就偏偏呢一个嘅想法制度，似乎就唔系包括一啲政策制定嘅人士，包即系例如问责官员咁，有啲工会有咁嘅提法嘅，点睇呢啲讲法咧？ 其實問責官員就我自己都係啦，就自然係有嗰、那個問責嘅要求喺度啦，喺度噶啦，咁但係其實公務員好多同事咧，佢第一，如果你話講政策咧，好多公務員都牽涉喺政策制定裡面嘅。另外就好多其他嘅同事咧，佢日常好多日常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對同市民息息相關嘅，同整個政府嘅運作都息息相關嘅。咁、更何況咧，我哋對公務員嘅嗰個操守行為係有要求嘅。如果佢哋係唔達到呢個要求咧，係要處理嘅。 嗯想讲下另一方面就是施政报告有一个叫增设全政府动员级别，就话预先制定各部门一啲指定人士嘅人员嘅名单咧，就随时候命。目的系啲咩？系应付边一类型嘅事件咧？系会 嗱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应付一啲真系超大型嘅需要动员好多人嘅一啲事件啦。嗱、那个事件个性质咧，而家好难估计，可能系天灾，可能系好似而家咁样样一个公共卫生嘅一个事件。講唔定，但係就係、因為正正因為佢講唔定啊，咁我哋都要預備嘅。如果係真係需要好多同事去做嘅話、其實而家無論係天災啊、空難啊，甚至係其實公共衛生嘅事件咧，我哋都有一啲應變計劃嘅。但係往往即係應變計劃有一啲情況咧，係真係我哋未能夠想象得到要咁多人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好多部門嘅同事去參與。咁譬如好似疫情咁樣啦，我哋喺譬如今年年初嘅時候第五波嘅疫情我哋好多方面嘅嘢要做咧，咁我哋都係有動用其實好多部門嘅同事嘅，咁同部門都好合作嘅，同事亦都好一條心去做，咁但係因為我哋之前係冇一個咁樣嘅機制啦，譬如我今日需要多150個，咁我去揾三個部門，每個俾50個我咁，咁部門就嗰陣時先去揾嗰50個人，咁但係我哋而家希望嘅咧，就喺呢個機制裏面咧，每個部門咧都係揾我哋，譬如每個部門根據佢嘅規模俾一個數目佢啦，佢要穩定咗呢啲人喺度啦。即係譬如蕭樂文你香港電台，你係其中一個啦。咁到如果真係呢個機制，我哋係要動用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你自己要係第一線出去嘅。咁同埋有個好處咧，就係譬如穩定咗啲同事喺度，同事當然會要放假，要去培訓啊，諸如此類啦。咁咪會有個機制係呢個同事行開，其實替補佢嗰個係邊個都知道咯。就唔使咧揾嘅時候，可能部門想揾 A， 但係 A 話：哎呀，原來老闆俾咗我聽日放假，我仲要外遊添咁樣樣，咁唔得啦。咁又要嘥時間再去揾 B 咁。所以呢一個機制本身係可以幫到我哋喺應付大型嘅事故嘅時候咧，係有效率一啲嘅。 諗住呢個全政府動員嘅規模啊，係去到幾多人啦，或者每個部門有幾多成嘅人係會列入呢個名單入邊咧？又會俾啲咩培訓？點樣揀呢啲人出嚟 咧？我哋而家初步嘅諗法咧，就係其實都係分幾步嘅，就係即係第一步就係一個細啲嘅數目先啦，第二步啊再多啲，如果個事件再要大啲，再要多啲人應對，去到第三級就再多啲咁樣樣啦。咁 即係到時因應個事件先至再加啲人落去。 是的是的，因为事件本身有大有小，即是有都是大事的了，但是那个规模都可能不同的嘛。所以我们希望都有不同的层级啦，咁就讲緊去到上万的，我们希望是即是要动用到的人。咁这个应该是好大的事件都可以应付得到的了。 刚才我即是怎么揀的人，同埋个培训是怎么呢？ 即係你唔同嘅重大事件唔同噶嘛，有啲係頭先話疫情或者其他我唔知咩天災嘅事件啦，嗰啲情況佢哋對於呢啲動員嘅人事前係咪都有啲培訓嘅會？ 嗱，針對住嗰件事本身要乜嘢咧，就比較難去而家想像會有啲咩事發生，但係咧背後除咗我哋請部門去準備定人之外咧，公務員事務局會做個總統籌嘅。所謂總統籌咧，就係因應翻個事件。嗱，譬如又講用翻今年嘅疫情嚟做例子啊，我哋需要好多唔同種類嘅人嘅。譬如我哋需要同事去開100條熱線，咁我需要可能係唔係100個同事，係要300個，因為24小時運作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一定係會揾啲文職嘅同事，佢平時都有涉獵呢啲工作嘅，可能都係喺部門嗰度坐 counter 嘅，聽電話嘅，同市民接觸得多嘅同事，咁我會去揾嗰啲部門請佢出人咯。咁但係如果係一啲行動型嘅，要外勤嘅，咁我會揾一啲部門多同事做外勤嗰一啲部門咯。咁所以要有一個統籌喺後面嘅，咁就可以保證到即係唔會係太唔夾嘅同事去做嗰份工作。但係你話我可唔可以就住呢一份工作，譬如我哋今次疫情有一啲係做個案追蹤嘅，我就喺個案追蹤做一啲訓練咧，咁就因為嗰個未知啊，嗰個未知數太多，咁未必可以做到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嗰、那個我哋叫做 call out 嗰個訓練啦，即係話有套電話落嚟話俾你聽，嗱呢件事我哋要幾耐要揾到咁多同事，咁、那個部門就去揾呢一個演習，我哋亦都係可以做嘅，因為都要同即係要試測試一下，其實部門對於同事嗰個掌握啊，電話係咪係咪啱啊？容唔容易揾到啊？咁樣樣咯。 即係我想解釋就唔係話而家已經穩定一堆人咧，係準備定日後有啲咩事發生，而係可能日後有事發生嘅時候，即時揾一啲嘅同事去幫手，係咪咁？而嗰啲同事係可唔可以有一個拒絕嘅空間嘅咧？有冇得咁樣嘅？ 嗱，我覺得咧就同事就一般嚟講就唔應該拒絕嘅，因為公務員嘅工作咧，即係如果政府喺啲咁緊急嘅時候需要調派到咧，都係一個公務員嘅義務、公務員嘅責任去做好佢啦。咁但係個別同事當然有個個別嘅情況啦，譬如佢身體係即係有啲問題嘅，嗰排個身體有啲不適嘅，或者佢即係真係唔適宜做外勤嘅工作嘅，或者佢有一啲長期嘅病患，譬如佢唔適合捱夜嘅，咁嗰啲可以同部門去傾啦。譬如唔編排去做某啲工作啦，或者第一線唔編排去治啦，咁樣樣。咁亦都咧，譬如我哋譬如每個部門認定咗，譬如50個人、100個人係第一線出咧，唔係永遠都係呢100個嘅，部門可以輪替嘅。但係輪替之餘，佢要無論任何時候，佢都要有呢啲人喺度，啲人亦都知道佢自己會係嗰100個咯。 OK， 你話想講下公務員團隊嘅辭職率咯，咁啊見到2021年3000幾人辭職嘅，與辭職率去計咧，就大概2.1%啦。點睇個數字同埋對公務員團隊嘅影響，或者點樣去再吸引多啲人加入公務員團隊咧？ 其實公務員團隊都係社會嘅縮影啦。咁就喺施政報告都有講，香港損失咗140,000嘅勞動人口，咁裏邊有公務員份亦都係唔出奇嘅事嚟嘅。我哋其實重要嘅咧就係、是，即公務員嘅工咧仍然係一份吸引嘅工。我哋無論喺薪酬福利啦，我哋俾佢哋可以晉升嘅階梯啦，個工作嘅滿足感啦，其實我自己覺得都大嘅。我自己做咗36年嘅公務員，我真係冇一刻後悔過，我覺得好開心嘅，好有滿足感。我哋好多時咧就係、是、嗰個招聘咧。是未必趕得及那個同事的離去，因為很多時候招聘我們又要公開公平公正，我們要有一些公開的程序這樣，很多時候部門一些職系呢就是即係可能，張樂文你都會知道，譬如你個職系最多都係一年做一次招聘嘅啫。我哋好少話一年一個同事走，我之後做一個招聘；下個月有個同事走，我係做一個招聘咁樣。咁好多時候就係嗰個招聘未必來得及係請翻替補嘅同事。咁我哋。其實那個招聘過程我們不停都在看的，可不可以做得快一些，或者我們都會鼓勵部門呢，其實有一些部門比較少人的，可能他兩至三年才做一次招聘，可能做密一點咯這樣。Okay. 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務員的工呢，我們覺得還是吸引的。 最後我就想講下，因為打針咧接種咧都關你事嘅，新冠嘅疫苗嘅打針，現時咧打咗兩針嘅市民咧有成92%啦，以3至11歲呢個年齡層嚟講啦，即係小朋友嚟講，成日都話一老一幼係大家都關注，打咗一針嘅去到80%多，打咗兩針都超過70%噶啦。其實政府個目標係咪已經達到咗嘅咧？ 未啊，未啊。嗱，我哋講緊一老一幼咧就 如果我哋睇七十岁以上嘅老人家打咗三针咧，就系、是、超过咗七成。但如果我哋睇八十岁以上嘅老人家咧，其实打咗一针嘅咧，一针我讲紧都只系大概71%，即系有成28%咧，差唔多29%咧系一针都未打嘅。三岁以下嘅小朋友，我哋由8月4日开始，6个月大至开始已经可以打啦。咁3岁至6个月呢一个咧，就更加少，打咗一针嘅都系超过18%，18.5%都未到。咁、我哋亦都见到，譬如近日有一啲个案啦，都令人好难过，同埋即系我都好祝愿个小朋友快啲好翻。譬如有个31个月大嘅小朋友，2岁几，系咪又并发脑炎？由第五波以嚟都有一个数量嘅小朋友系过身嘅。其实是嚴重的，即是那個病毒如果在小朋友或者在老人家的身上面，即是他感染到而有發重症之後的後果是嚴重的。我現在講緊都未講是日後那個，即是有些醫學教授長新冠或者日後對個小朋友或老人家的後遺症。咁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兩個群組呢，就真的做多些功夫，希望他們真的打多些針，這個我們絕對未滿意的。 打多些針是一個很虛的事，因為我見到特首都提了一件事，譬如之前有人問是不是繼續維持口罩令，他就說要保護一些未打完針的人群，特別是兒童。那會不會可以給一個目標，其實打到多少針可以是釋放或者放寬某一些現在防疫措施，例如口罩令或者限聚令，有沒有目標其實是多少呢？因為接種是關你們事的，這個就。 嗱，呢個比較難喺呢個時候俾呢個目標，因為其實咧個病毒本身都係不停咁變化緊啊！每一段隔一段時間就出一個新嘅病毒，那個病毒個特徵係點咧？佢會即係對尤其是對老人家、對細路仔有啲咩影響咧？呢啲我哋都即係未來會點樣變化，我哋都未掌握到。咁所以佢係咪會越嚟越弱咧？定係會又會有一個強嘅出嚟咧？或者有一個針對細路仔、針對老人家特別即係有個傷害嘅出嚟咧？咁所以我哋都其實係要一路睇住個形勢，一路睇住個病毒嘅變化。然後再去即係睇下我哋嗰個打針個情況咁樣，咁所以而家就未定到，但係總體嚟講，我哋希望即係尤其是喺呢，我正話講嗰兩個群組係要大大增加咯。 OK， 好啊，今日唔該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欣上到嚟《千禧年代》，轉頭翻嚟再傾。 22公里，以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昨日宣布，由11月3日开始解除对餐饮场所堂食的时间限制，以及婚宴等场所举行的活动可以除低口罩影响。他说防疫政策精神基本不变，政府对于疫情反弹低风险的政策先放宽，对经济民生影响大的优先考虑，政策一致循序渐进，避免徘徊不定。成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访问了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他说能够恢复通宵营业可以说是望穿秋水。他说世界杯下个月举行，可以通宵营运，酒吧就可以更加放心投资在店内转播和增加宣传，期望带动更多生意。稻苗饮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就说，過去一段時間需要提早停堂食，令到香港宵夜市場消失，人人都吃早飯，早點回家。期望放寬可以讓市民生活復常，比較明顯受惠的應該是做宵夜的商戶。他又希望入境檢疫早日放寬到0+0，令到更多旅客訪港，促進生意。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6062宗確診，是9月19日之後首次突破6000宗水平。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伟敏表示，再多一名21个月大女婴上个月22日染疫，早前情况稳定出院，但系突然出现气喘、思考症，需要再次入院，现时转送深切治疗部，需要用呼吸机协助呼吸。 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說，女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再染上被病毒，因此容易觸發思考症。《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七名註冊醫生所發的免針紙下個月9日失效，當中仍然有效的大約有19000張，其中大約800人拿到新的免針紙，大約一成人已經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强调，港府修例赋权局长宣告指定的免针纸无效，而不是透过上诉处理问题，是考虑到防疫急切性，做法符合社会利益，不同意是未审先判。经济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九月份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下跌2.06%，连跌四个月，接近2019年一月嘅水平，属于三年嚟低位。今年头三季楼价累计系下跌8.07%，同去年九月嘅历史高位相比，累计系跌大约9.04%。商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中風是導致全球第二多死亡的疾病。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中風研究組發現，2001到2021年期間，香港的年輕中風，即是18至55歲，發病率增加近三成。研究組主任劉巨基表示，研究結果令人擔憂，因為中風致殘或者死亡的風險很高。團隊倡議要有效控制血管風險因素，尤其是高血壓，同時希望大眾了解及早求醫的重要性，以免延誤病情。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防疫措施最近幾個月放寬有進冇退，放寬的程度僅屬於輕微，復常的速度又慢，無法令人樂觀期待疲弱的經濟能夠醒目重振。零加三作用甚微，康泰旅行社宣告全线门市暂停营业，保留实力直至到全面通关。伍石平话：商铺结业难以重开，外资千里不易再来，抢人才亦都无从谈起。香港如果要浴火重生，关键就是防疫限制要提速撤销。信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政府辖下的烧烤场重开，食肆酒吧营业时间不限，婚宴场合拍照可以除口罩，下个月3日开始落实，同时维持疫苗通行证和12人限聚令。社评认为，反映特区政府的务实作风，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不走回头路，符合香港实际，是平衡公众健康安全和发展经济的稳妥做法。大公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说，香港经济不足之处是在于产业结构单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透露，今年内会推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勾画出香港创科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点策略。时评说，特区政府正是同深圳共同发展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有望实现经济多元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惠及更多青年。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话，本港法院日前就黎智英欺诈案依法作出罪成判决之后，美国国务院、国会等机构无理指责，特区政府、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都予以强烈谴责。社评指，美国政客公然干预本港司法，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讲到底是企图继续打香港牌，捞取政治私利。文汇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喺新界将军澳坑口嗰边。坑口宝宁路回旋处近住宝良局何玉清中学对开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嘅，咁现时嗰度仲系多车噶。去将军澳港铁站方向影业路一带咧，受到影响比较多车啦。附近嘅宝林北路回旋处亦都系受到影响比较挤塞。而之前咧，九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系走咗啦。咁但系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近牛头角港铁站至到牛头角上村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红磡海底隧道现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过海就冇乜龙尾，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啲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 九龙嘅路面方面咧，由麻地加士居道渡船街一带多车嘅，去洪隧方向龙尾到果栏。新界咧现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一带仲系交通繁忙嘅。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青交汇处就比较多车啦。屯门嗰边咧，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门路回旋处都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2022年10月28日，下周四起，表列处所营业时间限制解除，烧烤地点重开。陈茂波快测阳性，金管局称如金融峰会更新流程，会适时公布。新增606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普京认为全球要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10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13，寻日医卫局咧就系宣布咗下个礼拜四，即系11月3日起咧，有一啲嘅措施嘅放宽，包括咧就系烧烤场啦。渔护署下嘅郊野公园全部150多个嘅烧烤场嘅地点咧，就会系重开。康文署下30多个烧烤场咧，陆续恢复正常服务。呢个就烧烤场方面嘅堂食方面，解除餐饮处所同埋表列处所嘅营业同埋堂食时间，即系食肆可以堂食至到凌晨0時之后，酒吧就可以营业至到凌晨2點之后。口罩方面都有一啲嘅措施，就係餐飲處所同埋多個嘅表列處所喺台上面拍照咧，可以豁免戴口罩，包括係體育處所啦、宗教處所啦、公眾娛樂場所等等，以及酒店等等呢一啲嘅地方嘅咁。醫衛局方面嘅解釋就係話，近日咧本港出現零星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嘅新亞系，輸入個案亦都持續增加，不過重症同埋死亡數字相對穩定，屬於醫院可以承受嘅壓力啊，咁所以就話有空間放寬一啲嘅措施嘅。你自己又點睇呢啲嘅放寬嘅措施咧？1872311，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剛才提到嘅3項嘅措施嘅放宽啦，我先讲咗整体嚟讲先，你觉得呢啲嘅放宽嘅措施合唔合适啦？个幅度啊，点睇咧？ 我谂都系一个循序渐进嘅疫情措施上嘅放宽，咁我自己觉得系合适嘅。咁我谂最主要就系即系我哋一路都以嚟，即系喺过去2-3個月都讲，就系话。我哋睇住嗰個重症比例啦，即係譬如尤其是公營醫療系統裏面，究竟嗰、那個即係住院人數有冇急劇上升啦，重症比例有冇急劇上升，死亡率有冇急劇上升？咁但係我哋睇唔到有依樣事情發生，即使我哋講緊即係BA.45 咧，由7月初開始啦。咁我哋陸陸續續見到即係一路有增加啦，由最初 1.4 咁去到而家即係嗰個百分比去到 95% 到。咁其實即係雖然我哋面對嗰個品種 Omicron 變異品種係即係高傳染性，但係問題真係 嗰、那個即係重症比例唔多。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超過一個即係幾高嘅接種比例咧，係所以變成即係見到有。咁同埋就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醫管局核下嘅，即係我哋講緊一啲非緊急嘅服務咧，佢哋而家大致上都可以回復翻，即係非常之多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去到一個即係佢哋原先嗰、那個情況好接近，即係譬如手術啊、內視鏡啊等等呢啲非緊急嘅。服務咧，其實都可以得以維持。咁我相信係一籃子睇到，即係呢個情況咧係有冇轉差嘅情況下咧係放寬依啲 嘅。OK， 但係逐樣講咧，譬如講餐飲處所、表列處所營業時間就解除曬咧，叫做即係包括一啲餐廳同埋酒吧啦。其實本身營業時間對個疫情嘅風險有冇一啲直接嘅影響咧？ 我自己覺得就其實好早階段我哋都講，即係嗰個營業時間唔係話真係咁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即係話個科學理據係咪真係咁強咧？即係嗰個疫情，咁所以變相而家你話即係將嗰個營業時間即係可以個限制解除咧，其實我覺得係合適嘅。而家進入嗰啲嘅處所仍然係即係講緊你要有一個快測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又唔需要太擔心啦，即係喺呢方面。 燒烤場方面重開翻，但係就要遵守12人限聚令啦。燒烤場嗰個風險大唔大咧？又要除口罩會食嘢啦，亦都可能涉及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啦。呢、這、一個個風險你自己點評估咧？ 其實而家我相信有好多香港人，即係如果一齊聚會啊，或者跨家庭聚會咧，其實佢哋都即係私底下都會自我做一啲檢測嘅，然後先走埋一齊。即係香港人已經習慣，我自己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咁加上即係燒烤場大部分都係喺露天嘅，咁空氣上相對地流通，我唔係太過擔心呢部分。所以其實呢部分如果可以再早啲放寬，其實更加好。 台上面譬如影相可以豁免即係嗰個口罩嘅限制，即係話譬如一啲參加婚宴嘅人士都可以除口罩影相啦。咁呢個風險又大唔大咧？其實定係都冇乜關係嘅咧，都。 我自己覺得冇乜關係，因為其實你都入咗去嗰個表列處所、嗰、那個餐飲處所或者一啲娛樂場所，咁其實佢都預先都有一啲嘅限制或者有啲嘅措施已經。即係實施緊嘅，咁只不過可能你上台咁影影相咁，好係一個好短暫嘅時間，我自己覺得個風險唔係咁大。 日前亦都延長咗599L 章，即係呢個疫苗通行證規例嗰個有效期嘅咁。尋日醫務衛生局副局長亦都提到話，現時即係疫情方面係唔穩定啦，處於上升嘅趨勢。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咧就要維持一段時間，等到形勢咧比較安心，先至會再考慮放寬嘅咁。你覺得疫苗通行證嘅措施係咪要繼續去做咧？同埋同現時嗰個疫情係咪一個上升趨勢，係咪有一個直接關係咧？ 我諗疫苗通行證，我諗係即係我諗係嗰個公平嘅原則啦。咁我諗即係根據即係食衞局有關方面佢講咧，就係話即係唔希望即係有一啲即係初確診者，佢哋仍然喺一啲即係有機會除低口罩嘅地方，係同埋一啲即係本身冇感染嘅人士喺埋一齊。咁我諗係純粹即係一個公平原則啦。咁即係。希望可以識別得到即係有關嘅人士，咁我諗即係大家都即係我諗根據嘅説法就係話，你去到一個地方進行一啲除低口罩嘅活動，食嘢飲嘢，你唔係預咗諗住感染㗎嘛，係咪先？咁即係所以我諗政府係有責任係做一啲嘅措施去確保大家喺一個相對地安全嘅情況下。即 係 進食啊、飲嘢啊、聚會啊咁等等。 想講下啲輸入個案，因為尋日政府就講到話實施0+3一段時間啦。入境嘅一啲確診個案咧，由每日300多宗咧上升到400多宗，咁亦都本地新增嘅個案亦都係上升咗5.4%。你點睇一啲嘅 輸入個案的上升數字啦，算不算是一個預期，或者個水平又算不算是可控，有沒有空間再去到零加零，因為成日都說零加零之後呢個風險就更加大啦，因為政府都講話風險更加大，會有違一個風險可控的原則，咁又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呢？ 我諗要明白就係風險更加大呢樣嘢，其實係大喺邊度？係大喺個傳播啊，定還是大喺即係你冇任何措施去確保相關人士係即係喺個社區行嚟行去？嗱而家你要睇翻就係話你越多人翻嚟嘅時候，你有呢啲嘅即係外地輸入嘅個案增加係我哋預期之內嘅。咁問題就係話你能唔能夠捕捉到呢啲人士？咁雖然你見到個數字上升，但係從另一個角度睇，又睇到我哋外防輸入嘅措施係有效地捕捉得到喎。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又唔好俾呢啲數字嚇怕咗，反而就係話，即係我哋而家嘅措施係有用地去識別得到。同埋讓我哋知悉到，即係呢啲人士已經進入到我哋，同埋佢哋有進行到呢啲嘅隔離。但呢個反而係更加緊要，即係佢有做檢測，佢有做核酸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呢個措施一路係好有序同埋好有效地繼續進行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咁嘅空間咧，係可以。即係慢慢轉成零加零都未定嘅，咁當然啦，就要由有關方面去決定嘅呢部分。 各位嘅聽眾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都講到三項嘅社交距離措施，就係放寬下個禮拜四起，包括燒烤場、漁護署百幾個嘅燒烤地點啦，康文署三十幾個燒烤場咧，都係陸續恢復正常服務。堂食方面，一啲餐飲處所嘅營業時間啦，都係解除咗呢個營業時間嘅限制嘅。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就想同阿曾醫生講下有關於十一月初會舉行嘅呢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早前咧，金管局咧就提到話，為咗訪客咧，會提供一啲便利嘅，包括喺醫學監察期間咧，可以喺私人嘅包間就同其他人共膳，或者入去一啲需要查核嘅查核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處所等等，可以咁樣做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啲嘅措施，或者對本地疫情有冇一啲所謂影響喺度咧？ 我相信嗰個影響係有限。第一就呢個金融峰會係一個短時間啦。咁同埋個人數亦唔係話真係多得咁緊要嘅，即係講緊係非常非常之多嘅人數嚟到。咁同埋就佢嚟到落地，即係話譬如入境嘅時候，佢都有進行相關嘅檢測，同埋佢定時可能都要做住檢測。咁所以你問我嗰個即係情況係即係有限咧個風險。咁我相信呢啲喺外來嚟到參加呢個金融高峰會嘅人士，佢哋都應該接種曬疫苗嘅。咁基於頭先上述所講嘅種種原因，我自己覺得個風險唔係真係咁高。 你對於呢個嘅峰會整體一啲嘅防疫安排，或者譬如訪客講佢喺嚟香港啲前抵港，同埋三日呢個醫學監察期間都要做新冠測試，整體呢一啲嘅措施係咪覺得都足夠咧？ 我自己覺得足夠，因為香港其實而家個入境嗰方面嘅我講防疫嘅措施，應該係都仍然係比其他國家係嚴謹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唔係太擔心。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仁醫生，同你傾到呢度。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仁醫生啱啱就傾過有關於一啲防疫嘅措施係會放寬啦，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啦，包括頭先提到嘅燒烤場咁啊可以重開嘅，政府核下一啲嘅燒烤場、堂食嘅一啲嘅點啦，啲餐飲處所嘅營業時間咧係解除啦，咁啊酒吧亦都係可以營業到去凌晨兩點之後啦。咁另外頭先亦都提到話，譬如一啲婚宴上台影相可以唔使戴口罩啊等等嘅。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旅遊方面，有關於旅遊方面，就係喺疫情之下咧，就其中一間嘅 歷史相當悠久的旅行社咧，就有消息傳出佢係一個清盤結業嘅，咁就係康泰旅行社就全港四間嘅分店暫時都係暫停營業。不過其後咧，康泰就話公司同埋門市咧係只係暫時未能夠如常運作啫，希望可以節省一啲成本，形容咧係用最小化成本營運，就保留實力，至到全面通關。強調咧就係冇裁員計劃嘅，又話而家都係冇清盤啦，亦都冇一啲清盤嘅計劃嘅咁。嗱，成個情況咧，又想請另一位嘉賓去講下喺而家零加三呢一個嘅入境措施之下，有啲講法都話都令到港人外遊嘅數字可能都多咗喎。不過而家見到有旅行社就出現呢個情況啦，咁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外遊旅行團代理商協會主席蘇子陽，早晨。 早晨， 蘇子陽點睇康泰呢個講法？佢就話唔係清盤，不過就係話一個叫最小化成本營運，保留實力，直至全面通關為止。點睇今次呢個事件？ 但係呢個個別事件咧，可能係嚇，但係其實如果睇深一層咧，其實大型嘅旅行社咧，喺呢兩年幾嘅疫情咧，面對嗰個困難咧，係空前嘅，亦都係都冇試過嘅。我諗如果話停嗰個門市，其實唔係淨係去一間咧，其實好多嘅大型嘅旅行社，基本上佢個門市基本上都係有限度嘅服務，亦都有部分係全停，所以唔係一個突發嘅現象嚟嘅。因為過去呢兩年嘅政府方面，雖然對旅遊業有好多嘅資助啊，或者係創造一啲臨時職位俾旅遊業嘅從業員啊，但係對一啲大型嘅旅行社咧，例如可能是二三百四百员工的旅行社呢，他那个资助除了个保就业是可以直接去帮到个员工和旅行社老板之外呢，其余那些譬如本地的绿色旅游啊，或者旅发局的赏旅游啊，因为无论你间旅行社他员工多与少，他那个数都一样，即是可能是本地游是得一千个人头你可以做吊下盐水。咁而嗰個綠色嗰、那個賞旅遊，可能就算你中咗標都可能係200个位一冇㗎啦。咁香港嘅旅行社差唔多有1600几间呢，其實九成半以上都係嗰啲小型旅行社甚至微型旅行社，即係可能係幾個伙計或者10个伙計左右。咁如果喺嗰個政府嗰、那個頭先講嗰啲叫獎勵計劃，無論你對你個員工係有幾多嘅，佢都係同一個 quota 制呢，其實對大型旅行社其實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其实叫回个同事回来翻工，可能他那个成本支出更大，如果开回个门市去收一些本地团或者想旅游的，那根本是追不到回那个固定成本的。所以我觉得康泰今次这样做呢，亦都无可厚非的，因为他都讲了去保留实力，直至希望通过关先。那我相信大型旅行社好多間都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唔覺得係一個差異咯。如果喺呢行業嚟講就， 即係你因為有啲講法，業界形容即係康泰都一個老字號品牌啦。你自己估計，頭先都提到其他大型旅行社係咪都可能會用呢一招咧？即係暫時係停業咧咁，停止營業咧。但大家又會諗啊，而家又翻零加三，唔係應該旅客多啲，外遊嘅團都可能會多啲嘅咩？點解反而喺疫情經過咗好一段時間，2年多，先喺呢個時候係會做一啲暫停營業嘅做法嘅咧？點解會喺呢個時候咧？ 第一件事啦，其他嘅大型旅行社會點去處理佢自己個業務上，即係我喺度就好難評語嘅。咁但問題， okay. 我相信佢面對同康泰同一個嚴峻嘅局面，因為咧喺保就業我哋完咗啦，七月啦，政府最後一期嘅保就業，其實好多旅行社亦都開始咧要面對究竟佢叫唔叫翻個員工繼續喺個公司做嘢咧？因為保就業嘅時間，佢仲有少少政府嘅資助可以叫員工翻嚟做少少嘢。但完咗保就業嘅時間，咁啲員工如果老闆唔攞錢出嚟，咁啲員工啊點出糧咧？咁我唯有俾員工再流失過。其實停咗保就業咧，其實對呢、這個大型啦，或者其他旅行社再一次創傷，可以咁講啊。 OK， 嗱，蘇子陽，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九點半鐘之後繼續，我哋再傾，好冇？ 好。 蘇子陽係香港外遊旅行團代理商協會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免针纸复核案败诉之后，决定以先订立后审议方式修例，赋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宣告相关免针纸将会失效。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政府的做法是最符合公众利益，合法、合情、合理，亦都符合法律原则。林定国解释，有问题免针纸会对公众健康构成风险，而不少涉案免针纸有期限，部分下个月底到期，因此当局必须以尽快、果断、最有确定性的方式处理事件。他又说，修例绝非反映政府不信任法庭，反问继续纠缠在法律程序对香港整体有什么好处。世界正义工程最新法治指数显示，香港的整体法治排名由去年的第十九位跌至今年在14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2位，其中约束政府权力和基本权利的跌幅较大。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回应说，在100几个地区中排名跌三位分别不大，并不反映实质的转变。林定国推测，有评分者可能对香港法治有不实的批评，有人恶意抹黑香港法治，又或者有不充分的理解，但他说不会做鸵鸟，留意到部分的分项包括人权、自由和对政府权力制约，香港评分下跌。林定国承认国安法的保释门槛较高，但并非香港独有，相关保释安排亦都并非变相形成未审先囚或者有罪推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希望明年上半年可以颁发更新版的公务员守则，至于以往用开的政治中立字眼将不会再用，具体用字目前未定。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要求公务员政治中立没有改变，但既然有意见指字眼不清晰和产生不同的演绎，因此需要讲得更清楚。有关公务员个人政治立场问题，杨何培恩话，和过去一样，公务员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政治取向影响工作，政策分析的时候要基于客观事实。公务员出席活动时或所讲的言论不应该被外界观感误会是代表政府立场或有利益冲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美方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表明俄罗斯正进行的核力量年度演习可能是为真正的部署作掩护。奥斯汀又说，他不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作出使用战术核武的决定。至于如果俄罗斯采取有关行动，美国和盟友会怎样应对，奥斯汀就未有透露。五角大楼较早时发表新一份核战略文件，内容包括取消开发海基核巡航导弹。被问到有关决定对俄罗斯传递乜嘢信息，奥斯汀话唔认为向普京发出咗任何信息，因为普京早已明白美国有乜嘢能力。普京近日视察俄罗斯的战略核演习，分析说他的举动可能是威胁在俄乌冲突中使用核武。西方国家官员相信有能力发现俄罗斯部署这类武器的迹象。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30点，系跌100点，总成交金额7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6点，跌1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06.2跌7元，药明生物40.4升6.5，友邦保险61.5升9毫，美团128.7跌3.1，阿里巴巴63.5.5跌1.3，盈富基金15.42跌9仙，港交所227元升1.2。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46.53，瑞士法郎0.99，加元1.355，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7点，跌157点。港金报15,5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47美元，卖出1,66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将军澳坑口嘅交通。之前呢，坑口宝宁路回旋处去将军澳隧道，去呢个将军澳港铁站方向呢，就因为有意外事故啦。咁头先呢嗰度一带就比较塞车嘅。近住呢个宝良局何玉清中学对开一带呢就比较塞车。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啦，因为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宝宁路回旋处近住宝良局何玉清中学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隧道入口多车少少。不过靠右边线去跑马地就较为多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只是繁忙就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就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交通回复畅顺㗎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就较为多车。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和斜一带就比较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企业来到香港也都引入一些人才，其实也都是对香港制造很多就业机会，对年轻人上流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其实一个鸡蛋与鸡的问题，很多企业来到香港落户的时候会制造很多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为健全人士、聋人同视障人士打造共融又通达的表演艺术方式，应该是点？ 唔单止要共融，仲要即兴演出。表演期间，演员会同观众互动。 今个星期日，听听以剧场成员分享点样打造一个共融又生动嘅剧场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2年10月28日，下周四起，表列处所营业时间限制解除，烧烤地点重开。陈茂波快测阳性，金管局称如金融峰会更新流程，会适时公布。新增606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普京认为全球要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10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康泰旅行社他们的回应就是说，是公司和门市暂时未能够如常运作，希望可以节省成本，并且以最小化成本营运，保留实力直到全面通关。强调没有裁员计划，又指现时没有清盘，亦都没有一些清盘的计划。其中星岛日报的消息报道引述的消息所说，就是说康泰准备在下个月中通过视频会议举行这个的债权人会议，按清盘条例处理相关事宜。不过康泰自己就说没有清盘计划的。整个情况继续跟苏子阳倾，一个业界形容为龙头的旅行社，现在有个最新的这样情况。旅行社方面又怎么看呢？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协会主席苏子阳继续跟你倾。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蘇志仁剛才提到有很多原因在疫情之下旅行社都叫捱過了的，即譬如在保就業計劃啦，之前政府有譬如有些防疫抗疫基金啦，譬如有些想理由等等的支援啦，咁頭先就提到啦，零加三而家呢一個嘅入境安排，其實對旅行社嚟講嗰個幫助，你自己觀察到大唔大咧？ 零加三咧實施咗一個月啦，就其實香港人出門個意欲一定係大咗好多，因為翻嚟嗰個措施已經寬免咗好多。咁從嗰個航空公司，我相信大家睇到嗰個票價方面，可以反映到其實有某啲地方，日本啊、泰國啲，其實係好多好多香港人已經出咗去玩，打曬卡，影曬相翻嚟，大家睇到嘅。但係其實又調翻轉講啦，香港而家出門嘅業務其實好少會落咗喺旅行社手上嘅。咁大部分我諗身邊嘅朋友都係可能自己上一啲航空公司嘅網頁啊，一啲旅遊網站啊，就買張機票，跟住再喺酒店嘅網站就自己再去訂酒店，咁自己出咗玩。所以喺一啲外遊嘅商機度咧，喺而家旅行社創造唔到嘅，因為個主要原因咧係嗰個飛機票咧。個優惠咧，以前咧旅行團咧有兩個有兩個誘因啦，一個係有人安排啦，咁其次就係航空公司會俾個特惠嘅機票係貨旅行團，咁個參加者個客人就覺得啊抵，又有人安排，又平過自己去，咁個誘因喺度。而家喺航空公司自己嗰個復甦期間，佢機位都供不應求，大家亦都睇到啲機票係好貴嘅，依家係絕對唔平嘅，咁變咗咧。啲人咧都係選擇咗自己玩，尤其是大家最中意去嘅日本。其實疫情前嘅日本亦都係大量佔到好大部分係旅客係自己買機票、自己買酒店去玩。透過旅行社，其實個比例已經唔多。咁加上而家疫情咧，更加旅行團如果同一啲唔識嘅人去玩嘅，會唔會有風險？大家可能自己各自有衡量啦。咁可以睇到咧，喺嗰個零加三之後咧，香港人出門係一定係多咗。另外咧，你話旅行團有咩業務可以做到咧？係多咗咧，就一啲叫做親朋戚友嘅包團、小包團，自己識嘅揾旅行社組織個小團啦、小包團咁出門玩。咁啊，有三個地方比較多，日本一定噶啦。咁其次咧就係新加坡同埋呢個泰國為主啦。咁喺個少量咧，少量嘅復甦。但對大型嘅旅行社，即喺門市收客，剛才講嗰啲，其實個幫助不大。 OK， 但喺嗰個團嘅實際嘅數量，即係實施一個月啦，零加三啦，團嘅數同埋跟團嘅客嚟講，有冇睇到話多咗幾多？你哋有冇統計呢啲？ 嗱，其實以前個統計好易睇嘅啫，就睇以前旅議會睇個 levy 嘅收入、個印花税收入就知嘅啦。其實可以睇到嗰個生意去到回復幾多。咁但係因為隨住9月1號之後咧，旅議會個監管功能就俾翻去旅監局。咁旅監局個數字睇下會幾時去可以係俾翻大家睇啦。因為我哋都睇唔到旅監局個數字，因為以前旅議會我哋個個月有印花税嗰個收益去睇嘅。咁之後去咗旅監局去監管啦。咁暫時你喺我自己都未睇到，所以有幾多團嘅增長睇唔到。 Okay. 但係出游系一定系啲人系好想嘅。 嗱，康泰就话保留实力，直至全面通关为止。系咪唔全面通关，其实对旅行社嚟讲，真系好难复苏到咧？就算全面通关，系咪又复苏到咧？喺有冇啲其他嘅限制，例如一啲人手方面等等咧？ 通关系一个好重要啦，一个环节啦。通关除咗系对香港人嘅外游，亦都系对香港人。入境即係入境團，我哋講煙班嘅生意咧係好重要，因為過往咁一段時間好多年嘅內地嚟香港嘅遊客佔咗香港七成嘅遊客個比例七成幾，咁冇咗通關，冇咗內地遊客，我相信影響香港好多行業，大家亦都明白嘅。咁其實除咗個通關之外，係一個好重要環節之外咧，航空公司嘅復甦咧對外遊業或者入境旅客咧都好重要。而家睇航空公司嘅復甦嘅速度時間表都係唔理想嘅。咁你想中間究竟個樽頸位喺邊呢？即係大家要去探討有關部門呢，要去重視去睇下問題。因為好多嘅聲音就覺得航空公司唔夠機師啊，唔夠呢個空中服務員啊，影響個航班個 recover 呢，慢慢加密啊咁樣。咁其實除咗即係我覺得我所知，除咗係因為航空公司自己自身嘅問題啦，要去考慮點樣搵返啲人手返嚟啦，其實香港機場亦都發生過一個依家衍生到個問題，就係機場嗰個基層嗰啲員工，我哋咁講啦，即係包括就係地勤服務咯，地勤服務包括咗係車煙啦、運送行李，其實依家係我相信依家嚴重人手不足，因為之前亦都好多人流失咗噶啦。咁佢幾耐可以請翻一啲基層員工一講唔？ 基層員工翻嚟咧，完全會影響到香港個復航個運力啊！因為依家我睇到聽到好多嘅航空公司，其實佢想飛翻嚟香港嘅喎，十一月都有好多，我諗佢申請咗嘅喺機管局，其實都唔係民航處，甚至機管局個問題，但係佢申請咗好多，十一月都話唔飛得，十二月都話唔飛得，一月得唔得都係一個問號，因為香港嗰個地勤嗰個服務能力。系一段時間才可以去回復稍為正常，咁回復唔到就影響個航班嘅回復，航班回復唔到就影響成個旅遊業，影響成個旅遊即係影響成個香港嘅經濟。咁我覺得依樣嘢都係一個需要好大家去關注嘅問題啦。我相信佢哋好努力請緊人，真係依家請人係幾難下嘅基層嘅特別。 OK， 好啊，唔該曬蘇子仁，先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康泰旅行社嗰個最新進展，就係話公司同埋門市都暫時未能夠遇上運作，就係用一個最小化成本營運，保留實力。佢就暫時即係直至到全面通關為止嘅。蘇子仁咧係香港外遊旅行團代理商協會主席。休息一陣。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大學是培育科研人才和開發專利的重要據點。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機械工程系教授陳浩章教授。 政府可以優化政策，提供更多誘因，例如增加撥款，協助年輕科研人員為科研成果申請專利。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點， 聲聲關注 香港家書。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想同大家讲下电费啊。电费其实就由两个部分组成嘅，包括就系基本电费啦，同埋燃料调整费。基本电费就系涉及到一啲电力公司嘅营运开支啦、燃料成本啦、利润等等啦。燃料调整费就系涉及到嗰啲燃料嘅价格上面嘅变动。讲到价格上面嘅变动，见到中电总裁蒋东强咧就提到话，受到俄乌战争啦、燃料供应啦同埋价格不稳定等等因素影响啦，面对庞大嘅成本压力，预计出年无可避免会加电费嘅。咁啊，而家政府方面，环境及生态局咧都话正按管制计划协议同兩電咧係討論呢個2023年嗰個電費，咁啊預計年底之前咧有結果嘅。點睇電費咧？1872311，就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袁遠晴，早晨，袁遠晴。 系，早晨， 系 啊，系啊。 头先提到话，政府同两电系倾紧2023年嘅电费啦，其中中电就话预计出年都应该无可避免要加电费啦。你嘅评估系点啊？即系对于出年两电方面嗰个电费嘅加幅系咪会加咧？首先或者个加幅会系点？ 唔好太过有心存妄想啦，即系全球嘅。能源嘅價格只會向上升嘅，唔係淨係下年嘅事，係嚟緊以後嘅事嚟嘅。所以即係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真係要面對個加幅。咁而家喺外國嚟講咧，啲電費已經升咗成倍㗎啦，哈哈！即係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話大家要睇到嗰、那個好多因素左右緊成個嘅升勢咯。 外国就成倍啦，香港嚟讲，你预计两电嘅加幅会去到点咧？会唔会去到成倍咁严重咧？又 就未至于嘅，因为我哋个能源组合有啲唔同嘅吓。咁、你睇到即系我哋一半系天然气啦，所以最受天然气影响嘅。其次就系焦煤嗰个限价啦，咁样。咁所以咧，整体嚟讲咧就我預計中電10%啦，港燈因為個 base 比較細啦，即係個所以個百分比就顯大啲嘅，就可能20%嘅可以去到。 你意思港燈邊一個個 base， 即係邊一個基礎係細啲？ 即係話個客户嘅基礎啦，即、 okay, 係、 okay. 整體營運個 size 咁樣。系啦， 头先提到话，即系一啲电费嘅加幅啦，其实主要系嚟自头先提到话，电费组成嘅两个部分啦，基本电费啦，同埋呢一个嘅燃料嘅价格变动啦，边一部分系大啲咧？系咪主要都系燃料费嗰个变动咧？ 即系基本上咧就系两个部分都有两个部分都有影响嘅。第一咧就系话。基本電價嗰度咧，就係、是、佢如果有一啲舊嘅發電機組要退役咧， 咁新嘅机组嗰个嘅费用，基建嘅费用咧系会喺嗰度反映嘅。咁而跟住嗰个燃料费唔使讲啦，燃料费以前都系占两成到嘅啫，喺成个电费嘅组合里面。咁但而家咧升到三四成㗎啦，已经，因为即係燃料价格係狂升嘅。 嗯，睇返中电嘅发电能源组合嚟计啦，天然气呢就係占咗48%嘅，港灯就係50%嘅咁。而家亮电都话即係要减少用呢个燃煤啦，咁未来呢会继续增加天然气嘅比例。其实系咪最主要令到啲电费加幅大都是用多了天然气呢，可不可以这样讲呢？而天然气就正正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的波幅是影响得大一点的。 就是的，肯定是的，因为个比例呢由以前两成几天然气呢现在升到 double 了嘛，即是去到五成嘛。那你天然气是取代了煤的部分嘛，那天然气本身都贵煤差不多三倍的。那所以即是整体比例又升，本身價格又貴咗，咁再加埋咧，其實燒煤而家大約兩成度啦，你見到，咁其實唔係冇嘢嘅喎，煤價咧有一段時間都升到癲咗喎，即係尤其即係我哋嘅煤主要印尼嚟㗎啦個供應，咁嗰度有一個飆升啦，咁另外就係話嗰個佢哋煤呢有一段時間呢引嚟就係減少個出口喎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有去其他國家美國啊嗰啲買煤嘅咁樣。咁所以呢兩個因素呢都幾影響成個燃料價格嘅升幅囉。 我原本就想问啊，会唔会可以减慢啲取代燃煤，咁就可以令到成個電費加得冇咁快呢，可唔可以咁樣㗎，定係個計劃係一定要咁去落去嘅？ 可以嘅，可以嘅，即係你欧洲而家咪走返去燒煤啦，当然佢係因为攞天然气唔足够啦，唔足够啦咁样。咁所以即係呢个部分係即係有啲挑战性。不过即係大家要明白呢，最后背后点解转天然气呢，都係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个碳排放嘅。即係我哋可以延迟，但係呢换嚟嘅呢就係气候灾难呢就加快嚟到。即係上年嘅极端天气呢就400多宗，过千亿嘅经济损失㗎啦已经。咁所以大家都要衡量囉。 剛才讲咗燃料嗰部分啦，我想讲下一个基本电费，因为2022年嗰阵嘅电费呢，基本电费就係冻结嘅，燃料调整费呢就有增加嘅。咁最终电费喺中电嗰度呢就加 5.8%， 港灯呢就加 7%。嚟緊嗰个基本电费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最大嘅因素影响系边一部分呢？ 就要睇即係佢哋有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㗎喺海上面。那个延迟咗嘅。咁嗰个呢就下年会搞掂嘅。本来就话今年嘅。咁呢就话攞啲液态嘅天然气啦，因为可以摆喺船度运呢，就希望搵到啲平啲嘅天然气啦咁。咁嗰个海上接收站呢下年应该搞掂啦。咁嗰度会有一个入账囉。即係都入緊㗎喇，我估部分嗰啲。咁下年搞掂嘅时候嗰度就会令到个基本电价嗰度会有一个调整啦。咁同埋下年一定基本电价都会调整㗎喇。 其实有咩方法喺譬如燃料好燃料个费用啦，好受到一个国际市场嘅波动影响到，即係香港方面嘅，其实全球都係咁㗎喇。但係喺香港自身方面可以有啲乜嘢方法减少呢一个国际市场波动嘅影响？ 我哋控制唔到國際市場㗎啦，即係所以呢就只有承受嘅啫。咁但係可以做嘅就係減低自己嘅用量，等將電費擔冇咁閒人啦。咁所以即係話慳電，然後做埋減埋碳排放，一舉兩得囉。即係我諗都真係要好認真去對待慳電嗰個部分啦。即係我哋真係要改變啦。以前係好平嘅能源， 隨意可以用，而家就要成為一個好貴嘅資源咯。 嗯，即係都冇辦法話即係將電費唔好一下子加太多，純粹就係市民自己用少啲電啫，冇辦法係用翻以前嗰個量。 理論上咧，佢哋話起呢個液化天然氣站啊，增加咗個資產值㗎，咁會帶嚟加價壓力啦。雖然嗰度可能個比例比較細啦，即係唔會話好大嘅衝擊。咁而家就理論上就話佢因為可以去世界各地揾液體裝喺船上面嘅天然氣，咁所以咧就依度希望就個燃料個費用會平啲咯。 而家嗰啲可再生能源幫唔幫到手嘅？嗰個比例上面？ 比例上得1%到2%啫嘛，最終希望去到7%嘛。即係譬如喺水塘嗰啲加太陽能板啊，或者係。將來個垃圾焚化嗰度出嚟嗰啲能源啊，咁樣，咁就呢度係呢度係好細嘅影響咯，所以一定要諗區域嘅供應，或者甚至大灣區啊呢啲，即係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源頭嘅能源供應係要諗咯，即係再生能源個比例係要加嘅。 OK， 唔該曬，袁請同你傾到呢度先。遠請係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講到有關於電費。環境及生態局就話咧，正同兩電係檢討出年嘅電費啦，參考國際燃料市場趨勢，嚴格審視兩電電費建議，預計年底之前咧會有一個嘅檢討結果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要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21世紀除了抑鬱症流行之外，印度的瑜伽亦都在全球被追捧。瑜伽是7000年前由古印度开发的一种连接身心的训练方法，通过在瑜伽垫上做一系列瑜伽姿势来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的柔韧性。 7000年前在古印度的森林，一群长居世外的瑜伽修行者发觉森林里面的动物以放松的方式生活，有各种姿势和动作，因而创造出种种蛇式、猫式、兔式、鱼式等瑜伽的体位法。每日他们就好像动物一样修炼不同的体位法，然后静坐冥想。 瑜伽这个词来自梵文叫 yoga 的译音，它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相加，二是合一，简单来说是结合为一的意思。古老的瑜伽经提到个体的小我和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是瑜伽的真意和目标，而这些和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老子瑜伽这本书正是想通过瑜伽的正路来解读老子这本道家著作。 作者松泽明今年63岁，从事插画、美术设计、文字编辑、文字创作等工作，研究易经多年。2005年他遭逢生命之中最大的变故，首先是收集瑜伽，继而重读老子这本书，获得很大的启发，发觉这个不是一本思想象牙塔的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全部都是实际操作中的体验。 老子是一本无法以理性思维去理解的书，书里面的话都来自宇宙的本源，万事万物的根本的源头，而老子瑜伽这本书可以说是老子的另类解读，所以如果看不懂老子，读一读这本书或者会另有得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老子瑜伽》，作者松泽明，由好读出版。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特征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解释，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